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啊，很多单身的朋友呢都很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要说北京啊，进入九月份之后呢，这个天气特别好，颜值特别高， 是 有好多天连续都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空气质量也非常好， 就是咱们北京一年当中最美的秋高气爽的日子呀。 嗯，秋风送爽金秋时节啊。 哎， 其实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也是特别适合谈恋爱的 啊。为什么呢？ 首先天气好啊，人呢就心情特别好，这个心情好了呢，加上天气好呢，人心思就活泛，就愿意多出去走一走。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呢，就特别适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半。 是，我们经常说两个人啊，要想真的互相了解，一定得去结伴旅行一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说规划旅行的这些能力啊，往往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啊，这可能更多对男生而言。那么对两个人互相的了解来讲的，来的更真实。 嗯，不是有句话讲吗？说在结婚之前呢，最好和他出去旅行一趟， 对， 就知道你们俩适不适合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啊。 哎，每天晚上洗不洗脚啊，这些事儿都可以发现。 这心操的啊。不过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说，那我们这孩子没有这男朋友啊，或者说没有男性的朋友怎么 什么的来的更真实。 嗯，不是有句话讲吗？说在结婚之前呢，最好和他出去旅行一趟， 对， 就知道你们俩适不适合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啊。 哎，每天晚上洗不洗脚啊，这些事儿都可以发现。 这心操的啊。不过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说，那我们这孩子没有这男朋友啊，或者说没有男性的朋友怎么， 甭管说是几个小伙子一起，几个姑娘一起，那可能热热闹闹的就跟别的群体啊，咱们说最后打成一片，结识很多的新朋友了。 嗯，因为机会这东西啊，它真的， 单身朋友啊，在这个金秋送爽的季节里，能够好好的不负秋光啊，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对，不负好时光啊。我们也期待着，期待着明年这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听到您的喜讯，吃到您的喜糖了呢？ 我还以为你要说听到第一声啼哭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 这稍微快点了。单身朋友啊，在这个金秋送爽的季节里，能够好好的不负秋光啊，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对，不负好时光啊。我们也期待着，期待着明年这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听到您的喜讯，吃到您的喜糖了呢？ 我还以为你要说听到第一声啼哭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 这稍微快点了是吧？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也可以， 可以有。 好吧，那么我们就开始为今天的朋友们服务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通过我们也期待着明年这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听到您的喜讯，吃到您的喜糖了呢？ 我还以为你要说听到第一声啼哭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 这稍微快点了是吧？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也可以， 可以有。 好吧，那么我们就开始为今天的朋友们服务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通过我们，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 再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的朋友们啊。还是我们的女士优先，基本上都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来看这位 家长为女儿征婚，1990年生人，北京人，公务员，身高呢是1.68米，身材匀称，相貌清秀，喜欢读书运动，品行端正，性格呢是内外兼修型的，希望对方年龄呢在86年到91年之间出生都可以，最好是北京城六区人，工作稳定，医生、公务员、警察优先考虑。你还专门挑了几个最累最辛苦的岗位啊。身高呢在1.78米以上，身材匀称，性格开朗，孝敬父母，有内涵，有责任心。联系方式呢是妈妈的电话13146121821，13146121821。 不知道刚才这位朋友对于这个男士职业的要求啊，画的这个范围是您的意思还是女儿的意思呢？ 这么具体，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孩子商量过吧。 嗯，还是说其实女儿可能没这意思，但是在您的啊这个引导下， 对 啊，女儿也就默认了，是吧？ 嗯，这个我有的妈妈，反正我知道咱们同事里头也有一些家长对这个穿制服的男士，他就是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崇敬感，就觉得穿着警察的衣服或者说一身白大褂，凡是这种有标志性的服装，他都会觉得特别能带给他那种安全感或者说养眼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大夫也好啊，警察也好啊，包括有些啊基层的公务员或者一线的公务员也好，都是非常辛苦的，动不动就加班，有时候没日没夜的哈，包括节假日有时候都要搭进去哈。 对， 不过要是从女士的角度上来讲呢，找个医生这个很多事情家里就解决了， 这倒是。 嗯，找个警察也解决了，我有安全感呀。 有困难找民警嘛？ 对，有安全感。公务员，然后是看待公务员比较稳定。 对 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行吧，祝您心想事成啊。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这是北京女孩，1985年9月出生的，身高是1.67米，学历是统招本科，目前在国企工作，是一名工程师，收入1万元。对对方的要求呢，年龄在38岁以内，身高在1.75米以上，本科以上的学历，诚实重感情，有上进心，有担当，有独立住房。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391630641，13391630641。 下面呢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老北京女孩，未婚，1985年生人，身高呢是1.63米，体重在50公斤左右，统招本科学历，事业单位里工作，家住在市中心，想寻觅一位比自己啊大4岁以内，也就是81年到85年之间出生的男士，净身高1.7米以上啊，不能穿带跟儿的鞋是吧？ 内增高也不行， 内增高也不行，对，嗯。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有独立住房，体型呢中等不胖，性格好一些，喜欢那种阳光型的大男孩啊。联系方式呢两种，微信号10574317112，10574317112，也可以和母亲电话联系13520295471，13520295471。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83年12月出生的，今年35岁了，身高是1.67米，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工作很稳定，婚姻状况是未婚，学历硕士，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男，身高在1.78米以上，人品好，有上进心，有责任感，心地善良，有稳定工作， 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房，未婚，年龄相当，电话是13611204239，13611204239。 看完了四位女士，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1992年生人，身高1.72米，体重呢是125斤，哎呦，够瘦的呀。 嗯， 这是我大学毕业那年的体重。家住，您这地儿我猜啊，估计是您写错了，您写的是家住海城。 海淀吧。 对，我觉得您要是家住在海城辽宁，然后每天后头写了工作地点在北京昌平，您这够折腾的啊。但是也有可能这位男士人家真的是就是家在海城，但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您，您要写的时候一定明确一点，祖籍辽宁海城 或者老家， 哎，对， 在哪儿， 这都可以。 您是哪儿的人啊？ 现在呢工作地点呢也许就包括居住地点也都是在北京昌平附近，这也说不准，这你们到时候自己电话里头把这沟通清楚了啊。反正您这么写我们只能这么连蒙带猜的给您说出来。从事的呢是厨师工作，大专学历，月薪是6500，有社保。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帮团呢找到一位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适合自己的女孩。什么要求都没有，适合就好啊。微信号码好像是江长顺这三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啊， JIANGCHANGSHUN001， 江长顺三个字的全拼001。 这是一名厨师哈。 对，厨师。 我看小编在编辑的时候呢有他的那个头像 啊， 如果是他的话呢，哎，单看这头像还真不像一厨师，就如果是厨师的话呢也像是那种比如说做个面点呐， 哦， 就因为他长得那个样子好像挺秀气的，白白净净的感觉。因为好多人总是觉得厨师嘛好像都是就是比较壮哈， 膀大腰圆 的，还真的不是啊。 不是，真的好的厨师啊，人家自己都得特别控制，你知道，天天做，他要是自己再猛吃的话，慢慢的那个味觉有时候会迟钝，必须得节制。 嗯，其实还有一些餐厅的厨师，其实对于厨师的那个颜值要求，包括身高还都是有要求的嘛。 啊，是啊，那种尤其现在很多咱们提倡叫什么？后厨开放是吧，明 厨 操作，对，人在后头做饭你在外头看着，哪一帅哥给你做饭，你心里也特舒坦。 对，所以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啊，不管您是台前还是幕后的，应该都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健康呢，不是说只是说我各种体征指标健康了，包括这个整体的外形，包括您的这个仪容仪表都应该重视啊。 是，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为侄子征婚，估计是 姨儿， 姨，对， 我说了， 姨儿啊，1988年生人，70公斤的体重，1.8米的个头，清秀的面貌，内外兼有的性格，勤奋善良的品质，传统本分的三口和谐家庭，啊，一堆定语修饰，有独立住房，有驾照，但是呢，没车，本科文凭。在首都机场从事维修工作，修飞机的是吗？这是， 那机场要修的东西多了， 多了 怎么一定就是修飞机的呢？ 想寻觅一位条件相近的女生，如果是在机场附近工作或者居住的呢，优先考虑。人儿的电话是15611749623，15611749623。 那在机场工作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多吵都能睡得着觉。 哦， 习惯了，每天飞机都在飞嘛。 这也不算什么好处吧， 哎， 这是他就生活习惯嘛，优势吧，对他来说， 对对对，这算优势啊，这不算好处。好处就是赶飞机不着急，别人都得听什么说提前一个半，国内航班、国际航班提前3个半小时，溜溜达达就去了。 尤其赶上什么，万一有个什么交通事故啊，赶上什么临时管控之类的哈， 对对对。 所以说，人家说嘛，最好女士也是在机场附近工作的， 出去旅游方便这个。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30岁，北京男，家里的独生子女，未婚，是老北京人，身高1.83米，学历是大专，目前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现在住在朝阳，家里有房。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老北京人，未婚，家中的独生女，身高是1.65米以上，外貌身材都比较好，学历大专以上就可以了，善良懂事。联系电话是17718528606，17718528606。 好，我们回过来再来看一位家长为女儿征婚的信息。女儿呢是96年生人，家住在西三环，属于丰台区管辖。 好细啊。 我们就不查户口。 您以前是在户籍部门工作吗？ 不，但他这有一个点，就是西三环属丰台区，那我们就知道这是西南三环，对吧？身高1米6，体重呢是58公斤，温婉善良，孝顺稳重，气质高雅，喜欢静啊，比较宅的一个姑娘。财会专业毕业，税后工资6000元左右，上班下班2点1线，偶尔休息呢就和同学出去逛逛街，品点美食。家里爸爸妈妈呢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呢不过都有这个第二职业，这是闲不住的老两口哈。因为圈子小，平时呢也没什么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想在我们的帮帮团里呢寻觅一位年龄在23岁到28岁之间的北京男士，身高呢在1米75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最好不要太胖啊，家庭和睦，有独立住宅，自强上进，阳光帅气的男孩。如果有意者呢可以联系电话18311271131。 嗯，住房都不行了，得住宅是吗？得是一宅子是吗？ 有人说了人家比较宅嘛，这得是 house 啊。 而一听宅就觉得好像这哇，是吧？多少平米以下啊都不算。 不，但是现在我跟你说，越宅的人啊，很多往往家里头其实就越是一个特简单的一个小公寓，你知道，家里待着反而更不愿出去。你地儿大的话呢，他打扫着比较费劲，脏了以后他还会跑出去。 女生不会这样吧？ 凭什么男生就都得是那不爱干净的？你这 那我听的完全就是你自己的那种感受和你自己的个人行为习惯，否则的话像没有这种习惯的人根本就想不到这一点，说非得把自己脏的受不了了才会出门。 好吧，被你识破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她是北京昌平人，90年出生的，未婚，学历是本科，身高1米72，体重60公斤，目前呢从事的是设计方面的工作，有车，月薪在20000左右。哎呦，这个工资还不低哈。 嗯， 性格直爽，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相仿，会照顾人，哦，薪资不要低于自己，身高在1米78以上，不要太胖，脸上呢光滑一些啊，言外之意就是说别有那么多痘哈。 啊， 现在的孩子应该是挺注意这方面的。 对对对， 你看他是90后嘛， 嗯， 找的那应该也是90后，他们好像还挺关注这方面的。工作稳定，没有什么具体的地域限制，但是呢甭管你是哪儿的人啊，你必须得生活在北京。 哦， 嗯，工作在北京。微信号码是 SE-WSSS， 呵，这什么情况，这个微信名是这样的啊，S1 然后是一个横杠，然后是 W 三个 S， 说加的时候呢请注明一下来意，就京城帮帮团征婚嘛。 对， 嗯 嗯，现在微信上的确也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认识的人，甭管是什么推销啊是干嘛的，反正也加你，这个还是写上点，因为发布信息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您联系嘛。 对，当然是这样啊，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开放平台，他写上是京城帮帮团征婚，没准他也是推销的。 对， 没事儿，您一看他说的跟这事儿没关系，您就跟他 拜拜， 赶紧 拉黑就完了， 赶紧拉黑就完了啊。嗯，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生长在三口之家里的一位独生女，1995年生人，家长真是着急，我觉得23岁啊，刚，身高1米4，中专毕业，北京农村的女孩，女儿啊，本分善良，通情达理。希望男士呢是90年到95年之间生人，未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人一定要踏实厚道，性格随和，重感情，敢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本地户籍的优先考虑，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妈妈取得联系，电话是13269316902，13269316902。 是哈，这是95年的哈， 嗯， 我们这后面还好多85年的，还没出手， 还没找着呢。 好，下面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西城区的，未婚，今年26岁，身高是1米67，体型偏胖，体重是100公斤，月收入1万元，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国企公司工作。女儿性格随和，孝顺懂事，喜欢阅读，喜欢游泳，对对方的要求是最好是北京人，年龄大10岁以内都可以，那就是36岁之内都可以啊。 嗯，对， 身高1米75以上，感情专一，善解人意，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后面家长写了一句话啊，说重要的是您得认可我女儿属于那种胖胖的， 哎，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胖的，咱就别联络了。 对对对，别耽误时间， 瞎耽误功夫。关键他有时候伤精力，你这话不投机，没准还不好听的话。 对对对， 千万要礼貌用语啊。 嗯。 真心想成家的，不建议我女儿这个身材偏胖的，咱们再联络啊。电话是13391706546。13391706546。 嗯，这些话都说在前面，其实是最踏实最稳重的啊。不过呢，从健康的角度呢，的确啊，咱们如果说真的是体型已经比较胖的话啊，适当的呢还是做一做这个减肥啊，或者说运动啊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毕竟我们做家长的肯定都是最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咱们我们都知道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还是和体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嗯， 适当的咱们也督促女儿，咱们做一做这方面的健康方面的改善啊。 对，我们相信您一定是在做的，就目前还没有见成果哈。虽然在父母眼中吧，这孩子甭管什么样都好， 哎， 高了矮了胖了瘦了都是好的啊， 就是， 都是公主都是王子。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健康一定要放在 第一位。 第一位，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是北京女，83年10月份出生的，未婚，本科学历，身高是1米6，体重52公斤，目前呢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文职工作。性格开朗朴实，平时喜欢看书喜欢运动，在传统家庭长大，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未婚，身高在1米75左右，没有不良嗜好，成熟稳重，年龄32到36岁之间，微信号码是13426172158 13426172158。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老北京人，83年出生，身高1米68，体重60公斤，孝顺稳重，爱静，比较宅。怎么今儿竟是爱宅的呀？做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啊。休息的时候呢，就是和朋友们逛逛。哎，听着耳熟哈，啊，也是喜欢和朋友们逛逛。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啊，一家三口，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希望对方的年龄是33到38岁之间。北京人，身高在1米75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体态适中，不抽烟，家庭和睦，性格善良，有独立住宅的，你有一独立住宅的哈。 嗯， 啊，不过这两位岁数不一样哈，嗯，那个意思都一样，宅的，喜欢和朋友逛街的，然后得有独立住宅的啊。微信号码是英英 cat， 啊，叫英英的猫。 就是啊，英英的猫，我爱你，你看见没有？后面还520呢。 520， 英英汉语拼音全拼啊，也许是英英，也许是莹莹啊，反正就是这个音儿啊。 嗯 ，ying ying， 后面是猫 cat cat， 然后字母是520。好，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呢，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另外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今天发送的征婚信息，我们会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呢安排为您编辑播出的。好吧，一会儿见。 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喂，你在哪儿啊？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 喂，你在哪儿啊？ 嗯，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周六呢是京城帮帮团为大家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啊。周一到周五呢是我们生活互助的内容。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帮大家牵红绳。那第二时段呢，我们先来认识几位男士。 哎，在我们的呼吁下啊，最近这个男生的确是数量见长， 比例增高啊， 对， 好事儿啊， 好事儿。头一位这还是很大方的，自己来给自己征婚的，不是家长联系的啊。未婚，北京人，81年生人，身高1米8，是家里的独生子，目前呢在事业单位从事办公室管理，性格温和，爱干净，踏实，是家中的独苗。现在呢和父母一起生活，也有自己的住房。平时啊喜欢打乒乓球，喜欢宠物，逛街散步。哎，这些爱好女生会很喜欢啊，逛街散步、看电影等等，宠物也很多女孩喜欢呀、 啊、对啊。但是逛街是逛街，散步是散步，逛街是要逛是吧，还要买。 只要男生能把陪女生逛街当成是自己散步，他就会少很多的痛苦， 就够了是吧？ 对对对、这是最底线的。女孩呢，你就好好珍惜吧。 我告诉你吧，就是如果是男生特别爱逛街爱购物的话、碰上这种人，我跟你说他真能把你逛晕了。 是是是、对，他的体力是女孩没法匹敌的是吧。 而且他对于各个品牌啊，对于各种这个商品的那种研究的程度啊、他那种用理性的思维啊， 是 完全不一样啊。 对，所以挺好啊，这是我们现在算看到一个钻石王老五吧，这算。要求对方，要求对对方的要求呢，年龄不限，身高在1米6以上就可以，能踏实过日子，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的女士都可以，请本人直接联系啊，就是不要家长先来这个联系到啊。微信号是210-766-4919，210-766-4919。 这是为自己征婚的哈，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家长为孩子征婚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也强调，就是家长如果说替孩子征婚的话，一定一定一定要先和孩子打好招呼，沟通好之后再和我们联系。那如果说像这种自己来征婚的，要不要也跟家长来先打好招呼，沟通好再来征婚呢？ 我觉得还好吧，征婚这个事情还没必要说一定得告诉爸妈，真要是谈成了，这得领回来跟父母说一下。 这就是差距。 没办法， 怎么那么不一样呢？ 那这个就是父母和孩子，那没办法，因为这毕竟是孩子自己的婚事嘛，对不对？ 好吧，不过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你可以选择留下爸妈的联系方式啊，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91年出生的一位男士，江苏人，但是呢是北京西城的户口。 哦，已经在北京落户了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北京人吧。 对，祖籍是江苏的嘛。 对。 身高是1.7米，体重63公斤。2017年某211大学本硕毕业。 嗯。 目前在国家某部委事业单位工作。他从事的是分析的工作。 嗯， 这搞分析的人，你说是不是都是思维特别缜密的人呢？ 而且得特别的有那种全局观念、大局观念。我们即便是分析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是息息相关的，你必须得从整体上去把握。 嗯，其实什么，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分析哈。 对，嗯， 好吧。 我们说做这种什么咨询呐、管理方面的这些工作，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智慧去想别人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做出这种理性的分析判断。 好吧，反正他分析这事儿还挺大的啊、具体分析的什么你们私聊吧，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性格开朗活泼，爱开玩笑，平时呢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剧，喜欢打羽毛球，还喜欢打台球，对于户外活动的话呢还喜欢爬山和旅游。嗯，这不都算户外活动吗？户外活动还有什么呀？他只喜欢爬山和旅游。 爬山、旅游、攀岩，自行车、骑行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更狂野一些的跑酷。 好吧，他这个喜欢的还比较温柔哈，爬山和旅游，比较居家。哎呦，后面这好，做的一手好菜。 嘿，这要是 瞧见没有？ 淮扬菜啊，狮子头。 你这没弄点打手菜的菜名儿，让我们感受感受哈， 吃不着我们听听也是好的， 过过耳瘾是吧？好吧，反正看的条件还都是不错啊。对对方的要求，年龄上呢，就是88年到94年之间，身高是1.58米到1.64米之间，学历本科及以上，有稳定工作，户籍不限，微信号码是周静的汉语拼音全拼，周静 ZHOUJING 593759，再说一下啊，是 ZHOUJING 593759。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85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145斤，婚姻状况是未婚，是河北人，目前呢从事的是个体经营工作，年薪在30万元以上，在北京呢有自己的车，但是没有住房。不抽烟，也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希望对方的女士年龄在87年之后，身高在1.63米以上，未婚，没有不良嗜好，其他的一切随缘。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251630880，251630880。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通州人，1989年生人，大专学历。在医药销售行业里呢做人事工作，性格很温和、诚实、善良，身高1.66米，身材很苗条，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成熟稳重、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独立住房的北京未婚男士，通州区的优先考虑。微信号是353246481，353246481。 太好了，下面又是男生了啊。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北京人，年龄27岁，身高1.76米，体重适中，有住房，有稳定收入，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等娱乐活动，性格开朗随和，容易相处。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希望有共同的爱好。你这写的太简单了哈，唱歌运动，我们这里大部分的都是挺喜欢唱歌喜欢运动的。 嗯， 你还没说看书旅游呢， 还没说逛街看电影呢。 好吧，如果说希望找到有共同爱好的，就是最好把那个爱好的点就不同之处， 哎，对对对， 写出来啊， 特色的， 像什么看书啊、旅游啊、阅读啊、看电影啊，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常态。就算是看电影，说你爱好，那你爱到什么程度，你专门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哪一类的片子， 这也是不一样的啊。 你都说喜欢音乐，我就可以说古典音乐，一下没人理我了。 嗯，流行音乐、摇滚乐， 对、 啊，这都差的挺多的啊。 嗯，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具体的说得清楚一点啊。如果说无所谓，那你可以泛泛的写啊。 是， 希望对方呢善良、稳重、孝顺，真心想成家。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不要太胖， 地域要求呢，就是北京周边或者是近郊都可以。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522696036，13522696036。 下面这位男士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说属于这种钻石王老五类型的啊。1983年12月生人， 83年的就钻石王老五了是吗？ 差不多，一般钻石王老五岁数不能太小，得有一定的这种成熟的魅力才行。 哦，那老能老到哪儿去啊？有上限吗？ 40岁，老钻石。哎，身高呢是1米85，本科学历，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他呀是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脾气很好，性格温和，做人做事呢都很低调，人很成熟，很稳重，积极上进，事业心强，有责任心，有担当。那的确是上市公司的高管，要是没了这两条，那是真的担不起那个位置啊。 嗯， 感情很专一，爱好呢是足球和读书，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身高在1米68以上，86年以后出生，能够理解并且支持男士的事业，脾气性格好，身材苗条，端庄文静，气质好，知书达理，感情专一，生活独立，热爱生活，会持家，会过日子的知识女性，未婚或者离异无子女的都可以啊。还专门注明最好是离异无子女的，因为儿子也是这样的情况嘛，男士也是这样，两个人之间可能能有更多的这种 理解。 哎，对对对，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8511830269，18511830269。 嗯，你形容的这位钻石王老五啊，83年的哈， 嗯， 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属相还有一些要求啊， 对， 但我觉得应该是妈妈要求， 家长提出来的， 对，因为就80后的人对于这个属相什么的，真的不是看得太重， 不太看。 你要说非要看，说看个星座，也许他看看这个属相，80后的。好像不太在意这些了啊！ 而且说实话，每次就看大家写的这些属相上的这些什么，规避一下啊，我都不明白人家这什么理论基础去支持他。人这位说属兔、属虎最好，我就想你说这兔子跟老虎这差别其实挺大的。 那这可能是有一些说法，过去呢也是传下来一些 妈妈论，咱们原来过去讲。 对，但是呢，就是它有一些真的是巧合，可能确实这俩凑一块儿，数这跟数这个的，哎，没过好，那它是巧合。那 还那么多过好的，您怎么不说了呢？ 对呀、啊，还有那么多过好的呢，所以这个真的不是重要啊。您这范围一收紧吧，它就容易耽误好多好机会， 哎， 是吧？ 没错，是嗯。 好，我们也是替为大家着想啊。 嗯， 当然您非有这要求，我们也就不拦着您了啊。 对， 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北京男士，今年36岁，未婚，身高是1米74，学历是大本，他是一名银行工作的普通职员，月收入呢属于中等。中等我们怎么理解呀、啊？ 中位线来讲，那就是以北京来说，大概在8000元左右呗，月薪。 对，我觉得跟城市有关系。 对， 你要说是8000拿到一个小城市去， 那可能 那就是高等了， 是 恨不得是金领的收入，当地金领的收入了哈。 对， 平时呢喜欢看电影，喜欢足球，对对方的要求是经济或者是在北京工作的，年龄比我稍小，未婚，真心想成家的，过普通人生活的善良的女士。 嗯，我们都是普通人。 这个普通和普通，反正每个人普通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 理解也不一样，是吧？ 对、我们都觉得我们挺普通的，听众就老觉得你们一点都不普通，你们都能在那话匣子里说话，你们哪普通啊？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普通话说得好，没别的。 这是职业不同啊， 对， 职业不同。嗯，他的微信号码，呵，吓我一跳。 嗯， 恐龙。 哎， 恐龙的汉语拼音全拼，然后是下横线 ，XY。没说好恐龙啊，我看好的是电影和足球啊。喜欢侏罗纪是吗？ 有可能，那也是好片子， 好吧。 嗯， 本人的微信号呢是恐龙的汉语拼音全拼啊， KONGLONG 下横线 XY。 下面这位男士啊也是北京人，婚姻状况是未婚，今年36岁了， 也是36岁哈。 对，身高呢是1米76，高2公分，本科学历，在事业单位里工作，没有不良嗜好，踏实稳重，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63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29到31岁之间，未婚，身材苗条，温柔孝顺的女性， 能有共同语言兴趣聊得来那就最好了。希望呢是北京女孩，如果是北京郊区周边条件好的呢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5954-42385。 好，下面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2年出生的北京人，身高是1米68，体重60公斤，学历本科，在金融行业工作，性格开朗有责任心，家里没有负担，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人品好，条件相当的北京男士。母亲的微信号电话号呢是1352-180-1336。 下面呢，这是母亲为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是老北京人，未婚，家住在海淀的西三旗，父母呢都已经退休，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85年2月生人，身高1米6，体重98斤，统招本科学历，在医院的药剂科工作，喜欢旅游，看书，看电影，烘焙，很有生活情趣啊，懂日语。希望男方呢是80年以后生人，未婚，家在城六区或者回龙观天通苑一带，独生子女家庭，统招本科学历，身高1米75左右，体重150斤以下，要求男生成熟稳重，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有生活情趣，聊得来。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微信同号1369-912-9152，1369-912-9152。 女，河北承德人，今年39岁，未婚，身高是1米6，体重110斤。她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本人文静。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38到48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诚实稳重，有住房，有工作，没有小孩的男士。她写的比较简单啊，微信号码是 W-1，欣欣的汉语拼音全拼 W-1XINXIN。 下面这是姐姐替弟弟发布的一条征婚信息。弟弟74年生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孩归对方抚养。现在弟弟呢在北京开公司，他老家是山东的，在北京啊已经有房有车了。身高1米74，体重63公斤，是一位稳重、顾家、成熟、有孝心的事业男。想找一位真心想结婚成家、贤惠顾家、五官端正、想要小孩的40岁以下的女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90-119-8322，1390-119-8322。 本人男，70年10月份出生，未婚，户口在河北。在北京呢已经24年了，这也算新北京人了哈。 嗯， 身高是1米65，体重55公斤，学历是自考大专，从事设备维护的工作，效益工资，在北京有车，目前还没有房子，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不善交际，感情经历简单。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或者是丧偶，没有子女，感情经历简单，不要太胖，不要嗜烟酒，不打牌，不浮躁，不传闲话。啊，这过去您是不是受过这方面的伤啊？ 这个要求还是挺具体的。 好吧，安心过平常日子的，其他随缘。联系号码呢是微信啊，微信号码是一，就是 YI01GE。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73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12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呢还在职，自己有住房，希望找一位年龄在56岁以下，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1851-058-4651，1851-058-4651。 嗯，这位朋友啊没有写自己的 性别， 性别， 对， 我们是猜哈， 对， 就是这也不能瞎猜哈，就是通过上下文联系， 对， 觉得您应该是一位女士啊， 身高体重以及您今年呢等于是45岁，想寻觅一位56岁以下的、嗯、一般来说啊，这个我们说女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对，所以下次啊或者其他的朋友啊，一定我们也是反复这个强调， 就是 一定要核对好您的信息啊、 嗯、 如果是帮孩子征婚的，您让孩子也帮您核对一下， 对， 包括挑一挑其中的错别字看一看这个标点符号有没有写对，是吧？这位最逗的是什么吗、 啊、 我们都是征婚 啊， 他也没看，他写了个证婚挣钱的证， 对， 您这怎么证啊？这是， 其实第一印象不是您两个人碰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征婚信息发布，人家听到或者看到，其实那就已经是第一印象了。 对啊，这里面好多大家呀写的错别字啊，或者是错的标点符号啊，我们的小编呢是尽量他看到啊，因为太多了，都帮您改过来了，难免有个别地方也没改过来。如果说我们都不帮着您改，就这么原封给搬上去的话，哎呦，您就看吧，就从这字面上就能看出您的水平来，以及您征婚的这个诚意来。 是， 对，您别嫌我们说话啰嗦，其实事儿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对，您自己的事儿自己不上心，老指着别人上心，那肯定是不行啊。 嗯，好，我们再来看最后几位啊。 好， 女，北京人，今年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米，身材适中，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善良。身体健康，热爱生活，目前都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的要求呢，也是身体健康、性格好的有缘的北京男士。那如果是北京周边的男士呢，综合条件好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嗯， 他的微信号码是13261097597，13261097597。 女，55岁，身高1.6米，体重115斤，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有医保，有退休金，有独立住房，本人爱干净，皮肤白，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5岁到65岁之间，有退休金，有医保，有住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为伴。联系电话呢是17772666071，17772666071。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53岁，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6米，体重104斤，自己在做一家公司，学历是本科，目前是中级职称。对对方的要求是52岁到60岁之间，有责任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电话是13621370605，13621370605。 最后呢是一位男士，婚姻状况离异，没有小孩，老北京人，有独立住房，家住在城六区，1963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140斤，身材匀称，显年轻，在央企工作，兴趣爱好呢是旅游、读书和音乐，想寻觅一位1965年到1970年之间出生的北京女士，身高在1.62米以上，有独立住房，离异没有小孩，或者呢和子女不同住的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就可以，其他的都随缘。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510581086，18510581086。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得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